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拜五晚全新時段啊，進擊港超聯啊，咁啊 Gary 啊，阿 Boy 啊 ，Billy 啊， 係你好， 最流力打氣仗得住啊嘛，呢對鞋唔攞出嚟今日。 哦， 着咗系嘛？ 着咗啦， 着钉鞋嚟行街噶你，上小弟家神嘅咁啊！礼拜五晚新时段转一转啊，我哋转一转过下瘾啊！天啊，好阴阴湿湿啊，真系好辛苦。 好似病咁， 今日好咗啲啦， 有啲风啊，阴阴湿湿，成日屎急就 干啲， 干啲波衫都干唔切，而家着蓝马睇得咁密，我啊成日着住蓝马嗰日就想着蓝马波衫，干唔切大佬。 你睇下你开冷气啦，不如 手紧啊嘛，咁啊得抽抽机个冷气话好食嘅大佬。好 ，OK， 咁啊，讲下啲波啦，咁啊，阿波讲下足诶，系咪最新阵容啦？香港队啊，第一幅相 系啊，对关岛嗰场， 对关岛嘅阵容， 二十六个人啊。 OK， 但系我哋讲完先啦，个第一阵容啊，不过黎耀昌落选咗，我最唔中意。 系咯， 我哋期望睇佢噶，大佬。 但系阿咪哥外将李嘉耀喺度， 李嘉耀仲系入廿六人名单，最后廿六人名单， 周卓峰都喺度。 周卓峰，我最惊佢最后失，即系应该抛多三个， 廿三应该会有。 最惊啊，系呢个幅相咧， 最奇怪。就是最是冇咗科夫咯， 啊系，佢翻咗上大陆， 唔翻落嚟噶啦， 佢又话伤噶嘛，佢有伤嚟走噶嘛， 啲人话过罗湖唔系人噶嘛， 系啊， 咩人啊？ 佢喺上面练唱歌， 讲到 话，唔系话，仲有其他高凡嗰啲翻嚟踢啦， 系啦， 我呢个前锋都系快噶，高凡。安基斯、麦基咁三个，澳门日院跑狗咁，三只快马， 带住个波冲落底线出街， 三个都快马，应该几期待嘅。 安基斯有啲保留啦， 安基斯保留， 安基斯 系开始 好近嚟下滑，真系 下滑咗呢排啊。咁啊个阵容系咁啦，廿六个人啊，应该系咪分多三个就，应该杰之有啊，第二日要踢，但系都有王振鹏、曾志孝、张建峰喺度。 呢啲球员可以打后备啊嘛。 哦，咁啊系，即系佢又话表明支持香港队嘅，我都系。 俾三个， 系啦，啊好嘢啊，好嘢好嘢 ，OK。咁啊，会讲啊赛果上个礼拜啊，下幅相唔该，阿威 系啦。咁就有呢个天恒元朗啦，一比一就打和黄大仙嘅。天恒元朗入球球员系元阳啦，黄大仙就系李健嘅。咁 YFC 奥迪咧主场一比零就力克南华，福田健二入波嘅。东方咧就非常之精彩啦，三比三同呢个太阳飞马打和啦。咁啊，美路史拿域入两球嘅，基奥云尼一球啦。咁啊，太阳飞马方面就拉斯石和利亚麦基各一球嘅、 我哋都转咗新时段咧，就精简啲啦。咁啊，赛事我哋。揀一場嚟講下啦，最即係個重點呢場應該係今季最精彩，我覺得呢場就係東方就三比三同太陽飛馬就打和啦。呢場最精彩嘅點睇大家？ 睇翻上 幅相咁解， 睇翻上半場咧，睇翻上半場咧，東方咧真係佢係咪好急想贏場波咧？壓得好前喎，但係咧。就簡單過籠，以進攻模式，即係由傑輸俾傑志嗰場波已經見到㗎啦。但係呢場都係咁樣踢，但係你睇翻個陣容，力格斯又喺度，米魯史拿維又喺度，但係用唔到佢哋嘅長處，最慘係咁樣。咁你太陽飛馬好簡單啫，容易截到你個波打反擊，上半場兩球，係咪先？ 我哋講極嗰個嘢就係打防反一逼科對決咧，防反嗰度就 有數， 有數，即係都咪贏咗啦。不過嗰兩球就係咁攞翻嚟㗎啦。係 啊，咁譬如咧太陽飛馬啦呢一場，我覺得佢同之前嘅比賽唔同咧，就係因為佢出咗麥基，就唔係話麥基踢得特別好，因為佢係肯打翻一個左翼，肯落翻底線，用翻佢嘅速度，就唔好似阿李康年咁樣擺翻入中間，所以咧佢可以強攻到東方呢兩隻右閘左閘嘅。 李康廉好多時斜咳埋喺中間度咧，個左邊用唔曬個球場啊，可以拉開個球場用曬啊，和尼亞啦同阿麥基兩個掹得好開嘅。 同埋可能唔知係咪因為李康廉嗰個體力上限制，佢覺得唔應，即係佢唔會咁夠膽係即係放個邊好邊嘅波咁樣。 佢個打法其實咁多年都係掛中間，想遠射或者係 咁，佢係比較技術型嘅球員嚟噶嘛， 係 即係靠依樣嘢食。 咁但係麥基同埋和尼亞係即係通常都係中意爆爆到盡咁樣，即係佢係好體力化咁樣想去做一啲嘢咁。 和尼亞呢場波算佢嚟到太陽飛馬最表現代最 代表作 呢場， 即係可能呢個場真係啱佢踢嘅緣故咯。 個草地又靚啦，又大啲啦， 大啲，因為個場闊咧，佢我覺得佢好似係真係個草地闊咧，係對佢個表現係會 即係空位多啲，即係 空位走多啲，適合佢踢。 同埋係咪係啦？呢場波太陽飛馬諗過兩邊誒兩邊集都年紀大㗎，東方嘅 咁就灼你呢， 灼你啦，攞兩隻快嘅嚟對付你係嘛？佢哋東方聲㗎啦，唔出郭建波，知道和你啊對郭建波咧有著數咯，啲賴嘢㗎啦，唔用郭建波 嚟支持啊！ 你話出阿世榮咧，其實都係問問地 啊，因為佢都年紀大， 可以講下東方嗰個後防方面啦。咁嗱，好明顯啦，呢個世榮同埋阿靚坤咧，都係招架唔住太陽飛馬嘅左翼㗎啦。咁但係東方嗰個中堅嘅問題咧，就非常之大。講緊邊個咧？就係基南馬。基南馬佢失嘅第一球，東方失嘅第一球咧，根本就係孤寒嘅，有啲大頭啊嘛，先咁講。係 啊，我覺得佢咧，唔知係咪？俾人賺得多啊！上半季咧踢得好好啊嘛，佢一到下半季，一到二月零咧，又開始嚟料喎，越踢越差喎、啊，由傑志嗰場已經瀨嘢啦。 嗰、那個應該紅牌嘅冇俾到紅牌嗰場啦。 咁、啊、你到而家對太陽飛馬又係關佢事嘅。 同埋其實可能唔知係咪因為嗰場係影響到佢個信心，好似越嚟越。即係好似越嚟越唔知道自己點啊！ 但我覺得佢而家信心好大喎， 大得滯， 自信心過大， 因為 有啲嘢 心理上調節唔到。 我諗係咁嘅，嗰嗱差唔多轉咗本地啦嘛，嗰啲價錢可能傾過曬㗎啦，又啲嘢唔同咗啦、贏得幾場又幾百萬、二百八萬、一百八十萬獎金就成啦，即係個人咧有錢就身痕㗎啦，呢啲真係即係個人係咁嘅，啲外籍球員好得， 同埋又冇咗佢唔得啦嘛，而家 對方 係乜中堅喺度啊嘛， 心照啦，佢隔離嗰個就 佢隔離嗰個，佢隔離嗰個有佢有基南馬喺度咧就。醒咗噶，驚啊，大佬！ 冇法子啊，你睇翻東方嘅陣容，咁你後備都冇中堅嘅， 衝頭咯，衝頭啊！ 衝頭依場波 直頭凍喺凍喺度啊！ 即係得個擺住 常規嘅都冇係 啦。係啊，咁你焗住係佢踢，係咪先？又轉咗就快攞到。特户咯， 特户啊， 系咪先？佢会转港人啦。 咁咪譬如你东方除咗个后防线比较差之外咧，其实佢上半场嗰个排阵中场线，我觉得系真系夹硬塞落去，即系最好波嗰啲摆晒出嚟，好似打机咁样。但系咧摆喺一个唔系好纯熟嘅位置上边，你力格斯摆咗，佢完全系同右边唔一样嘅，佢完全系唔会话落底啊，同埋佢啲动作都比较钝，我觉得佢都 方向感 唔习惯嗰个位置，唔习惯啊。咁啊叫郑伟明打。防中又系好似唔怪咁样嘅，会隔成两队波噶咯喎！啊，咦，头先我哋讲叶凌峰原来喺后备席嘅， 有啊， 但系佢冇出喎， 出都唔出过，又即系硬伤到。 咁你头先讲话泽伟、文彼得都喺后备啊， 系咯系咯系咯， 文彼得好好喎，伤完出嚟嗰场波 OK 喎， 元朗嗰场 系咯，无端又摆翻落后备，系咪真系个伤真系唔可以？成日踢咧， 我覺得佢文彼得可能咧就係、是、因為佢想強攻飛馬，就咁咪揾阿靚坤個側擊力強啲。文彼得佢唔上好穩陣噶嘛， 佢助攻能力強， 所以咪上半場壓曬上去咪賴嘢咯。 OK， 咁啊呢場波我哋仲有冇其他下半場嗰啲我十二八點啊？你覺得飛馬邊？ 其實如果喺唔同角度咧，係有人覺得應該俾嘅，但係即係當然你話其實呢啲咁嘅位。五波咁，你其實大家自有公論啦。我 好嘢，佢好似講咗嘢咁，我又見到佢講過乜嘢喎？ 真係好中立， 好中立啊！ 中立過頭 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冇判到嗰個爭議大，我覺得判咗爭議仲大。 係啊， 真係冇爭議仲大。呢球波我就覺得唔應該判嘅、 okay ， 真係膊頭撞膊頭嘅啫、啊。踢波佢隻手又冇動作又冇成，直腳又喐唔到你，我就覺得係咁啦。 打乒乓波翻去得嗰句，即係覺得打乒乓波啦。如果係就咁，如果再吹嗰、那個啦，即係鏟阿蘇偉全鏟梁子成嗰個，大家 其實我覺得係要判嘅，一定要判嘅，因為基本上蘇偉全係鏟落去，即係直鏟落去梁子成咧，其實 中波嘅， 係鏟中人就唔係中波嘛，係啊，係中人先中波。 同埋個距離好遠啊，你見到係。 因為動作誇張啊， 同埋其實蘇偉全咧都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動作誇張。其實老實講，基拿馬都有呢個問題，不過呢一個問題咧冇蘇偉全咁明顯咁大。 你到嗰個時候咧，即係成隊波飛馬，成隊波尤其是後防啲體力咧跌得咁犀利， 開始跌嘅時候， 腦筋都轉唔到啊！哇！一見到咁樣情況，唉慘啊！ 學埋啦， 唉點知係賴嘢， 即係個自越嚟越心急啊！ 最慘就是你呢個十二碼咧，即係打起曬成班東方球員。 佢覺得忽然咦唔係喎，原來有得追喎，唔係絕望喎。 真係好奇怪啊！吳超國吹完個十二碼啦，佢無啦啦走翻去中圈，我哋睇電視又唔知佢想點喎，揾阿拉斯石傾兩句，問阿傷勢喎，你係咪應該指住個十二碼嘅指耐啲咧？即刻走翻中圈喎，奇奇怪咁做啲嘢。 佢係咁依行埋去指咗，跟住 係咯，大佬啊，個電視捕捉唔到你做咩啊，哥哥。 有啲人都唔知點解。 哎呀哎呀，講波平時嗰位都 睇電視其實係停曬唔知做乜。 系啊， 系衰嘅个镜头，啱啱个镜头影落去咧，我哋喺电视机睇到咧，苏伟全落脚嗰下咧，啊啱啱个球员啱啱遮遮，睇唔清楚嘅。 Okay. 但系咧，我哋睇电视嘅感觉上，哇！你真系系中噶啦，一定系十二码，你咁大动作。 咁冇計喎，咁你大動作係呢個冇 太過離譜咧，呢個動作 賺翻阿東方啦，下半場轉翻個陣，兩個阿梁子成、梁子俊出嚟掹翻兩邊，即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嗰啲咪就係即係你打快嘅兩翼，咁我下半場我做翻同一樣嘢啦，差唔多係。 咁同埋佢換翻基奧雲尼咧，咁始終基奧雲尼都係馬里士打嘅最佳拍檔嚟嘅， 唔係佢始終有基奧雲尼真係把握力好啲。 有個人喺後邊幫佢咧，咁阿馬里士打攞啲高波落嚟咧，佢有個隊友去支交邊度。 識緊 上半場咧，阿美利奧斯拉維打。后边咧，佢完全系唔合拍嘅，即系唔知交俾佢，唔知佢走咩位嘅。 算默契嘅，争少少 啦，系啦，系啦， 所以咪好多喺后边斩上去两边嘅波咯。但系飞马个部署就系睇敲准你个两边翼啊嘛，两只站咪睇得好紧咯。 啲成日研究飞马点解两季都唔稳定咯，我又谂到嗰样嘢嘅。嗱，南华有大佬陈伟豪啊。阿傑志嘅盧君怡啊，東方一眾後備席嘅大佬嗌住，咁但係飛馬我位又冇乜人嚟，做一個呢個大佬嘅角色嘅。 阿谷盈志都唔係好出聲嘅啫。 自從咧上季中白可走咗之後，冇人做一個佢嘅拍檔，冇人嗌住中間嘅角色咁樣嘅。 同埋基本上咧，因為白鶴咧，佢喺即係一嚟咗，即係借過嚟嗰陣時係借過嚟太陽飛馬噶嘛。咁嗰陣時係即係基本上一令到中場嘅攔截力嗰個方面大大係提升咗咁。咁、但係其實當白鶴走咗之後咧，即係中場截擊嗰個能力咧。飛馬就係因為喺呢度咁樣係 一路都揾唔翻，就算單靠盧域嚟都係頂唔到呢個。 我哋都知，佢哋都知噶。點解佢唔揾一個純防中翻嚟咧？ 但係其實基本上純防中咧，但係其實純防中基本上你話要好似白鶴咁樣可以手轉攻，可話做得凌厲。 一個控喺中場控制 控制節奏啦，又手轉攻啦。其實即係你話要一個咁樣嘅防中咧，要求都相當之高。 其實唔使啊，你截咗個波，你俾翻攻形線咪得咯，你搏腳俾佢做咪得咯。其實你唔使好似佢下場傳噶。即係唔使好似白鶴下場全分邊嗰啲㗎，係咯，可以咁樣做㗎。 不過可能唔知係咪因為以前打慣咗一下一個人做曬，咁變咗而家咁樣即係要轉翻要分工嘅話，咁就變咗。 唔係，都 係即係呢方面我硬係覺得佢揾唔翻一個應有嘅模式咯。 OK， 我諗我呢要講到呢度啦，呢場波就3-3啦，大家兩敗俱傷啦，聯賽都俾人著數曬㗎啦，應該結節領咗㗎啦，即係得償所願㗎嘛。咁樣講完呢個，講完呢場就我哋去亞協啦。好，禮拜二、禮拜三下一幅相同個。咁啊，賽果點先？ 賽果咧，咁啊，傑志啦，主場2-0擊敗呢個尤佛啦，咁就係呢一個巴倫古數啦，同埋佐迪入波嘅。咁啊，南華咧就作客啊，1-0贏咗彭亨，咁啊，陳七入波嘅。 其實講下傑志嗰場先啦，好嘛？大林 傑志嗰場就我講下對手先啦，不如。 好啊。 尤佛方面嗰、那個八號仔阿沙菲克啊，非常之突出嘅表現。哇！佢射失咗2-3球，我諗係必入嘅球嚟嘅喎。 呢啲喂屎個麥基喎，呢度有。 仲要話，我聽評述講話佢仲要過去卡尔夫城试脚噶， 其实咧可能自己买咗机票我都去得嘅，都有阵时啲嘢，可能又识个老细啊嘛， 系嗰阵时系马来西亚老细嘅，不过我谂揾得你去都应该马来西亚嘅精英嚟噶，即系唔系表现成咁样， 搞错。 唔系就系你见到就系杰志都系啦，近呢两场亚协。都是贏個把握力啦， 質素 係啦，個前鋒嘅質素就係呢度啦。但係呢、這個呢隊遊費好犀利喎，由球迷同球員都反客為主咁喎，啲球迷記嗰度一班都冇嘈過你傑志多多聲， 入曬聲噶睇電視嘅， 好犀利，我身邊個喂睇外國波唔係啊，哇！呢度係旺角場嚟嘅啫，成場都咁嘈可以。 咁下一場作客咁咪大領攞 哦，龍噶啦，冇噶啦， 慘啦，慘啦， 要塞住耳仔喎。 呢場波其實傑志就有啲混仔啦，即係除咗個把握力強之外，真 真係捉到嗰啲咁嘅機會。咁啊，巴倫古素嗰球頭槌入第一球嘅，咁啊真係佢個人嗰個能力啦。 佢啲頭槌機會真係 一下嘅啫。你有幾個攻勢啫？你左迪入又係突擊嘅，你其實真係得嗰一兩下嘅啫喎。咁啊把握到。 未入巴倫古素未入波之前咧，傑志個勢係唔好嘅。 但係呢場波加偉我讚一讚嘅，加偉嗰啲致命直線咧，今場多翻有翻，好耐冇見㗎啦，失傳已久啲直線波。 其實一早就應該佢有助攻，係安基斯把握唔到開波嘅時候。 安基斯真係哇，攰得好緊要喎，越嚟越冇 嘅。我都係嗰句，個護照個年齡啊，唔代表真實嘅年齡啊嘛。 爭一年真係爭好遠。係 啊，啱啱嚟嘅都係生鏽嘅時候啊嘛。 或者可能佢哋當時嗰啲移民局啲人搞錯咗年齡都唔定咧。 OK， 咁啊呢場差唔多啦。不過傑志球迷呢場點解唔贏個4-0嘅？南華3-0收工嗰時，你係炸曬營啊回水。而家想回水先，2-0上半場收工咯，下半場冇波入喎。回翻 佢都踢得辛苦㗎，其實佢哋都 $100回50啊，呢個仲換得多啲啊，大佬。 跑咁耐又主场， 系你人哋醒噶嘛？调调使乜调啊？人哋调得犀利啊！真系调你啊！真系。O K， 讲南华嚟啊嘛， 咁啊南华我嚟啦。南华咁啊呢场波就曾经入过世界波啦。咁之后就艾华受伤。咁艾华受伤，其实我哋啊上集卡神都讲过噶啦。咁艾华唔喺度点算咧？原来就系咁嘅。我就觉得好奇怪嘅，点解佢会落阿郑礼轩落去，将阿陈七摆落去右翼嗰度？一嚟咁啊，鄭麗軒就渣啦， 呢樣嘢，又 hea 又渣， 唔係你浪費咗陳七嗰個二傳啊嘛！你呢一排踢得好，我覺得就係因為阿陳七嗰個二傳有個功效，可以鋪橋搭路，幫到隊友。佢而家擺右翼就廢咗佢武功嘅， 但係都冇法子啊！你陳七點解你見到佢咁 sharp， 都係因為右邊有艾華啊嘛！咁你冇咗艾華咁啊？阿七哥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同埋學希又踢完上一場波啊，搏咗咧對奧迪嗰場又即係辛苦啦。 即係我話俾你聽咯，阿白頭佬啊，真係唔係好信任李威廉，寧願出阿鄭麗軒打翻個四。 上一場可能一次咗屙緊爛屎打電話翻嚟，喂三十分鐘換佢出嚟啊！你話奧迪嗰場都係咁啫，踢咗三十分鐘換佢出嚟走啊！ 不過都體力上啊、天氣啊，都對南華好大影響嘅。守到完場贏1-0，依三分啊，真係～好緊要， 但係奇奇怪怪東南亞就係呢啲嘢嗱，兩場波對都係對馬來西亞球隊啦，傑志同南亞。喂，大佬啲人啲外援突然間唔見曬嘅喎， 係㗎，係嘛？最重要嗰兩三件喎冇曬。 係啊，呢個都係投資嘢，我成日覺得古靈精怪，冇理由嘅，啲主力冇曬，最勁嗰兩個前鋒一齊傷，一齊兩邊都傷曬外援。 唔係，但 係咁奇怪， 覺得咧佢 即係睇輕南華，一係就 好似油佛咁樣咧，我成日覺得依東南亞波咧翻主場先搏嘅，再客咧佢都係 hea 咗就 放俾你啊嘛，可能機票嫌貴啦，咁就唔好買咁多人飛機票啦，即係睇得一個得一個啊， 佢又唔同你搏首名，佢又同你搏次名出線，翻主場先。搏一搏， 咁樣情況，唔係摩拉又有咧，我幾驚佢又攞多次黃牌啊！佢要臨尾嗰時抌筋 啊， 係啊，咗好耐啊， 因為可能嗰個中國球證又唔熟佢攞嘢啊。如果俾香港都俾黃牌佢， 我唯一一次覺得佢係真係有作用咯。呢一次佢個 hea 係真係有作用嘅，佢真係拖時間。 你見到呢隊友真係走唔喐啊嘛， 所以就要抌波鐘啦。 真係要扎白頭佬，下半場嘅調動就係揾阿車用秋出嚟踢個右閘，擁翻阿 Jack。 你見 上翻去啊，咁啊好啦，有翻啲攻勢又。 你見後屘啊，即係個球技戰術個屎忽幾鬼正啊！我得嘅，我買啦。 但屎忽係有用嘅， 嗰條白色波弧演出個屎忽特別再大啲喎，係老醒真係好外眼，得住個球嗰度。 好奇怪喎！你見到佢咧，上半場踢右閘 可以翻嚟我哋度先啦， 覺得佢有速度喎，但係好翻佢上一格，哇！而家你快咁多嘅， 唔使唔同嗰啲嘢。 直線啊嘛，直線盤球啊嘛，佢嗰啲佢轉咗直線盤球啊嘛。 唔係啊，車仔依場踢得幾好啊，真係啊，都買得到。 保贊啊，保贊踢得好啊，佢 呢啲真係 真係個身價喺度，佢個身價經 驗啊。一到呢啲咧亞洲賽事咧， 顯曬功架 喎，好專心啊，打得 係啊， 下下殺曬依波， 好嘢好嘢，即係呢場波幾好嘅。之前雖然有啲辛苦，因為好多時間打少個，都覺得係阿鄭麗軒出嚟之後打少個啦嘛，即係打十個嘅情況咯，覺得係一分攞三分一比零。 佢今有啲人話佢今場好咗， 佢老死啊！嗰個罰球啊，麥比連行埋啲嚟啦 ，hea 埋。 仲有嗰球啊，單刀個波係九攞咁好揼落嚟，但係你作為一個職業球員，你係咪應該控到個波啊？你控唔到個波，踢個波踢到咁鬼大力， 踢落个龙门度， 我肯定输。我有机会踢个波，机会叻过佢控波，一定好过佢，一定控到啊！ 即系我哋踢波 斩波就好过佢。 我哋嗰啲咁样求其其递只脚出嚟扮晒嘢咁样，直接唔系所谓。 佢对脚都抹唔大， 嗱我搞呢啲 硬晒卡 呢啲球员啊，仲留喺度自己都。找个地方玩下啦，去第二度啦，不如自己想法啦，即系自己个身形又搞到咁。 我见到佢奶少少， 三叔做乜嘢？三叔 做乜嘢啊？你 咁跌出嚟，大佬 一嚿嚿肉，肚腩咁样，你唔系啊？ Okay. 自己操下 keep 翻好啲体型啦。 咁嚟紧嗰啲佢哋会点对手啊？有咩对手噶？ 嚟紧咧嗱，咁啊南华就会主场对住彭亨先啦。咁之后其实都会再主场嘅，就对住环球嘅。最尾咧先至会作客翻呢个亚特兰邦嘅。咁 我调翻转，即系因为第一场系环球先，我调转咗嗰度最尾嘅。 系啊，所以舒服噶，佢调翻转嘅舒服。 嗰时都可能得咗手啦，已经 系。系啊， 挨过咗啦， 对环球攞咗攞埋嗰几分。 所以佢今次真系叻，佢攞到呢九分就真 系 好紧 啊！ 你之后有权可以再失分啊嘛。系啦，咁啊杰志嗰方面咁就会系四月十四号就会作客翻呢个油佛啦。咁再之后咧都系会作客嘅比赛咧就廿八号对住卡沙嘅。系啦，咁最尾就五月十二号对住东宾高就主场赛事嘅。咁但系留意翻啦，其实佢个赛事好频密嘅。差唔多三四日或者兩三， 即係你講計埋本地波， 係啦，今日 佢都密噶喎。 依啲有借有還嘅，係咪先？ 但係人哋嘅之前調曬落嚟踢啦嘛，一月後多兩個本地兵用， 有借有還。 有個方法嘅，你如果呢個聯賽杯你入唔到決賽，足總杯出局咧，咁你就舒服啲，係啦，咁你就少啲比賽。 入唔到決賽，佢而家都搞你南華一身矮啦，冇咗矮環，唔係咁密嘅，點會受傷？好簡單啫嘛， 爆咗兩嘢就傷咗啦，俾人一矮個膝頭哥就 應該出唔出到去，即係 出唔到， 應該睇出唔到。佢翻嚟講 都仲係拐下拐下。 咁啊冇啦， 佢自己 矮咩呀？你最著數嘅就係啊！ 但係我係希望佢能夠可以喺亞洲賽有啲好嘅演出，係 咪 啊？唔係我真心， 唔係唔係，即係 即係聯賽杯啊！休聽日。休听日，跟住就亚洲再出翻，咁啊最好啦。 系啊， 飞马入决赛啊嘛。 咁都唔系咁谂嘅，咁我真系希望佢。 但系有排先再踢第四弯。 四月几喎，哥哥仔。 系。 O K。 有人联赛都冇埋。 O K， 呢度差唔多啦，系嘛？ 系 啦。呢句有冇补充？大家呢两场 都冇啦。 冇补充咁啊，喂，下幅相添啦，就嚟啊！唔该唔该。咁啊，喂，有个球迷猛咁叫我哋讲。 哇！ 即系嗰封信啊嘛，内容大家睇过噶啦。 其实睇完我都唔知道，我都好混乱。 嗱，首先我哋 真系证据咧， 系啦，有即系呢封信又冇大事报道嘅其他媒体，咁真系唔知道发生个咩事。 ONCC 系有报道 ，ONCC 有啦，系啦， 佢都拿住呢封信嚟讲啫嘛，讲其他料噶嘛。 系啊，即系你话又话收买又成啦，讲到又有钱啊，你过数纸有冇先？因为你督人起码都有啲证据。 嗱，即系攞呢封信，如果啊。依本上是 send 去足總 send 去各大球會的，咁我死啦！ 笑都笑死啦！ 我一睇到搣爛你啦！ 嗱，首先字又唔係好識咁，先生竟然景嗰、那個景啊，環境個景咩？哥哥喂，大佬咩料啊？咁啊，縱容沒有未有、啊，應該係話啲字會錯曬嘅。最經典啊 ，Billy 喺邊樣？ 喂， 最底 一月七號點解可以美福先知知道一月十七號同埋一月廿五號發生咩事咧？ 嚇、啊，係咯，你坐時光機嚟嘅。 同埋佢點知廖國民會判兩個月停？停吹嘅喂， 系咯，都一月几嗰时未判噶嘛？点解你封信会点解一月？ 咦，唔通系微博先知？ 诶，随意门啊嘛， 随意门系啦，定系攞个龟壳喺度摇啊摇啊摇到啲。 哦，唔系佢有时光机啊，真系啊，系啊， 佢哋系谂住整到好流咁样，等你啲人觉得假，其实之后掉啲坚嘢出嚟啊， 即系 噶啦， 六八九嗰啲黑材料嗰啲，慢慢渗出嚟 啦，系咯， 即系我哋嗰啲一啖得啖少个球猛叫我哋讲，我见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冇人提，冇人睬佢，我哋啊讲下啦，但系真系冇咩好讲啊，大佬。 讲嘅时候，咁冇证冇据，我哋唔通话佢收咗钱咩？呢个系好严重嘅指控， 严重指控啦！ 我哋可以俾人告嘅，咁讲嘅。首先， 亦都希望各位呢封信案咧，真系攞啲证据出嚟有就 系啊， 即系你话，如果真系有证据嘅。就 send 去 ICAC 啦， 唔系点解要 send 去各大球会同埋香港足总咧？我呢个我唔好明， 好鬼好笑， 好似 send 错对象咁，我觉得 都唔系嘅，咪俾佢哋知下咯。有呢件事咁样发生， 咁如果咁，你即系只系纯粹一个爆料角色，而唔系一个即系去 launch 一个投诉角色， 吹下水啫，都系 咁所以我觉得 有少少玩嘢咯。 我感觉都系， 我就相信咧，就喺香港就应该唔会出现话呢啲收钱嘅。咁你话因为？对方球会的名气或者乜嘢而令到个球证在判决的时候有啲怯慢咗，唔敢吹。 我唔敢包，可能有 嗰、那個係心理上嘅 問題啦。咁你英國，你以前費城都係咁噶。 係啊，撳住個標睇嘅係嗰個咩費城時間嗰、那個叫咩？ 係咯，咁呢啲唔出奇啊。 同埋呢篇嘢咧，你如果講呢啲咧，知下錯啦。咁啊，都冇出現啊，吳超國嘅點解？點唔投訴下吳超國咧？ 係咯，我哋少得最多 係啦，少得最多嗰個啦，最錯得最多嗰個啦。烏哩馬踩呢封嘢，搞搞震，有料攞出嚟講啊，冇吹水真係嘥時間啊！得一群公眾的裁判員， 唔係呢個已經奇怪，一群公眾的裁判員。 咪咯，數雲都唔知有幾多個大佬， 一群咯，幾多個啊？三 做咩係咯？一群嘢先係點㗎？ 公正嘅裁判員， 同埋我唔明啊，點解個署名要公正嘅裁判員？咁裁判員唔係應該要公正執法嘅咩？ 而家咪佢又話人哋唔公正嘛？ 佢打人哋公正， 係啦，佢公正啊嘛，即係你 我係白，你係黑。 讲真嘢嘅，无啦啦讲啲成日西话系开拖喎，两个隔住我哋两个开波嗰阵，即系嚟紧南华队飞马嗰啲开定波先喎，两个。 喂，唔系讲呢咁嘅嘢啦，唉，真系。 咁我呢个就有佢啦。嗱，讲完啦，汤米真啊，嗰个系嘛？ 又答咗你噶 啦，真系好难冇嘢。 我真系都唔知噶。 翻翻嚟先，唔该。 冇嘢喺手。 系啊， 除咗得啖笑之外，我唔知讲咩好。 唔该，翻翻嚟先啦， 我 哋呢度。 我哋又冇内幕爆噶，我哋只能够有啲料就分析下噶啫。 我哋又冇咁多，又话两封信啊，大佬，我得几封求情信咧，都俾律师帮我搞啲嘢咧，阿哥帮我写嘅，即系我入份，你又帮我坐，啊，帮我婆过马路嗰啲嘢嘅啫。O K， 喂，咁啦，读下个礼拜赛程啦。 好啊，咁啊，咁啊，3月21号啦，听日啦就联赛杯四强，南马对太阳飞马，旺角场啊，有啲奇怪，2:30哦，点解 唔俾机会睇啊嘛？佢未放工啊嘛。 唔系，摆5:30我都睇唔到，关我事。 摆礼拜六就睇唔到。 我只不过。我真系喂，你唞咗两个钟咧，两三个钟咧都好啲啊， 晏啲起身都好啊， 晏少少起身啦。而家喂，其实嗰日嗰个赛期都俾晒足总噶啦，旺角场。咁你点解唔可以开5:30？ 唔开灯啊嘛，悭翻几嚿，悭翻几皮啊，几千。 我系张广勇，我俾。 唔系开电视嗰、那个，同埋。冇得倒马扑街，撞跑马又，点解你唔嗰日调转咧？唔俾人调赛期，我几想调啊！ 唔系有冇直播喎、 啊？系咯，我系 你话杯赛出你班人都可以。 我揸住个电话仔又倒马，好辛苦噶嘛？五号唔系嗰度，唔知道五号啊？ 唔系阿李霆锋咁样。好啊，咁啊，讲翻本港台录播1:04嘅，咁啊，3月22号啦，呢场系超级联赛嚟嘅，F.C. 奥迪对住标准流浪。 奥迪啊，你有冇贴送？今次冇啦。 今次冇啊，见过有。咁啊，3月23号咧。就6:30咧，朝头早就本港台录播嘅，呢个喺深水埗运动场嘅1:30开嘅，咁啊3月22号啦，黄大仙对杰志旺角场5:30，本港台咧就11:40咁啊录播嘅，咁啊大家觉得边队入决赛？估一估啊，不如 梗系南华噶啦，你咩南华？ 想就想南华，但系好多不利因素咯。 黄大仙有冇计啊？ 黄大仙 好难咯、啊，我觉得 唔知喎、 啊。曾文辉有冇精忠报国，守住个龙门，唔好俾杰志搞掂，跟住翻去对南华决赛，冇得出，跟住就。 我觉得杰志打呢啲球队有啲优势，佢对啲弱女系有一手，我觉得 系啊，食住嘅， 食住隔食隔啊嘛。 咁你成日觉得飞马得噶 啦？我梗系想飞马得噶啦。 睇下睇下点啦，点啦，最多力球迷。O K， 今晚嚟到呢度啦，出面个迷狼喺度冲紧闸咁样闸窗摇啊嘛，嗰个音乐迷狼都摇紧啊，个交俾。下一拍噶，第二我哋完噶呢个系， 系啊， 今朝完噶啦，咁啊，下个礼拜五啦，同一时间再见啦 ，OK， 多谢各位，拜拜。